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们新疆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五千年浩瀚历史，三五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这个大家通过改革开放啊，这个我们生活上有一个质的提高啊，在保证了物质基础上啊，人们都啊讲健康，讲长寿，讲养生，讲保健。那么人们对健康啊，对养生，对保健啊，就逐渐的啊重视了啊，有吃了，有喝了啊，穿的，住的，行的，可以说呢啊非常的幸福啊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啊，人们呢怎么活得更健康啊，怎么活得更长寿，是吧，就成为一个主题了。正是人们这种需求啊，中国是一个啊非常大的啊养生保健的一个市场啊。所以说中国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形成的啊，有需求，这个意识的增加啊。然而面对我们进入这个市场啊，这叫然而，什么叫然而呢，就转折了啊。我们怎么正确的啊来认识养生保健啊，你的思想，你的态度，是吧，你的作为啊，能不能原原本本的啊真实的把养生的内涵给大家交代。而这样呢非常有必要的把养生的内涵含义啊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啊，从哪来的，如果把这些我们交代的清楚啊，一个是就说我们知道了哦，养生，什么叫养生，真正的养生是什么，那、啊、你也不至于啊偏了，也不至于被人忽悠了，上当受骗了啊。这是啊可以还本啊，这是中华民族应该继承的这个东西啊。所以现在什么事儿都有泡沫啊，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实质的东西，什么是泡沫的东西啊啊。但谈不上及时了啊，已经不及时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还非常有必要啊，跟大家说清楚了啊。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它的根，掌握它的本，抓住它的实质啊。有人说了，哎呦，听了这节目我们就知道啊，不容易上来说给，对，没错啊。我们把真实的啊这个含义啊，以及这个啊养生哎所应该做的工作，一一的明确的非常具体的哎，它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产品啊，我这个产品或者说哦吃某一种食物啊你就养生了，你就什么病都好了，是那么回事儿、哎、也不是那么回事，太简单了，不是的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被人忽悠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。如果你了解了，你知道了它的内涵，就不会了。所以今天呢啊，我们讲了好几年了，我们很少啊讲内经的东西。实际上呢，很多人听了我们这节目再看内经，哎呦，他的感觉都不一样啊。内经是什么啊？内经非常简洁提纯的话，特别简单啊。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内经的东西通过老百姓听得懂，弄得明白，这些语言哎跟大家说清楚啊。所以我们很少去挂靠啊，很少挂靠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还原于本源啊，什么叫养生，养生这个词儿怎么来了？所谓这个养生啊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养生啊？一字一句的 啊，我们去分析，是吧？我跟大家说说啊，这个谈到养生啊，最早我们出现在哪儿呢？在中国的一部书啊，我一提书大家都知道，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在这种说的。说起了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大家说，哎呦，有的人一个离休了、退休了，都看《黄帝内经》啊，这人要学医啊，他不明白《黄帝内经》讲的什么。《黄帝内经》他讲述的什么形式？它诞生于中国历史长河什么年代？首先第一说，是吧？这个书《黄帝内经》这本书，它成于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。哎呦，谈到秦汉时期，距今有多少年？啊，2000多年前，啊，再具体说2500-2600年，成书是这个，但是书的内容。总结啊，它是总结中华民族2000多年以前，哎，这话得这么说啊，然后继续到秦汉时期，把这书啊落在了文字上。所以你不能单纯哦，这个时候2000多年，那就你就错了，是吧？而且这个书写的这种形式啊，为了便于大家去了解去认识啊，采用了一种什么问答式的，一问一答，那是这种形式的啊。他这个呢叫托名皇帝和岐伯，哎，这两个人，这两人在书中的角色是什么呢？皇帝问啊，岐伯呢来答，哎，是用这么形式问的。这些问题范围相当之广啊，不是我们想象的黄帝内经啊啊就讲的这个病啊啊怎么治啊，那就错了。范围非常的广，广到什么这种程度呢？啊啊，人与人，人与心灵，人与社会，人与自然，你看讲的范围非常的广，对吧？这就我们常说的上悟天啊，下悟地啊，啊，中间悟人间啊，别忘悟自己啊。这句话怎么来的？就是我们学习内经悟出来的。那我们曾经跟大家说了啊，中医是个整体观念。什么叫整体啊？整体一个说我们人啊，这个本身啊，它有五脏六腑，有五官，有四肢百骸，是吧？有经络，是吧？有气血，哎，等等。现在医学什么有神经啊，有淋巴系统等等。哦，这是个整体。然后你当你看到了内经，你突然又明白了啊，中医说的这个整体不仅仅局限于人啊，而且包含人所在的这个社会，所在的这个环境，所在的这个天与地中间，一下子把你的视野就扩充了啊，扩展了啊。你明白了这个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个人是吧，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是吧，会对你的人产生影响啊，在情感方面，在思维方面，在生活习惯，在风俗各个方面都会影响啊，甚至要影响你的吃，影响你的喝，是不是？影响你的住，影响你的行啊，这个我们就清楚了啊。那么说到我们回到话题，说这个养生啊，我们今天啊就讲养生这个词儿啊。你要知道这个词儿的诞生是最早出现于《黄帝内经》这个书中 那你就明白了。哦，在这时候，距今最少2500-600年。啊，在什么时期？在秦汉啊这个时期。这不就清楚了吗？是吧？而这部书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基础。啊，它所涉及的面涉及的广度深度，它不单纯是医学啊，它对中华民族的什么道教、佛教、儒教啊等等中华民族的文化起到了一个深刻的长远的影响啊，这是一个根呐，是吧？在这部书啊延续了发展了啊，分成了很多学派啊，追根溯源，最后大家都看《黄帝内经》，是这样的啊。这是说病啊，也可以说到呢，是吧？道教、儒教、佛教啊等等这些教啊，中华民族啊，在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啊，有人们的啊意识啊、思想啊，是吧？思维呀、啊，啊等等啊，这部书影响面非常大，有层次的人，有文化的人啊都在看这书，是吧？看到了现在这些现象，这种严格啊，延续的严啊，革命的革，这种严格啊，追根溯源，它来源于内经啊。所以这部书呢是一个经典啊。我上次说了，我说我没有胆量，是吧？我没有素质啊，没有文化底蕴来解释这个啊。但是啊，我们可以呢对我们稍微比较了解的啊，作为我们这种水平，我们作为一个浅释，深浅的浅释啊。为什么是说内经很多人多做注解，不是一个人做注解，是吧？很多人都注解。那为什么很多人就一个人的解释不能得到历代人的认同？你看，是吧？就是这意思啊。所以它的深奥内涵啊，不是轻易就是你可以解释的啊。特别是啊，我们现代人啊，他的文字都是文言文，知乎者也啊，从文字上理解是一个意思，从他的当时的内涵，是吧？当时的语言结构、表达意识，是吧？都很难说清楚啊。所以你得钻到什么呢？时间的隧道啊，了解当时，好，这就难度大了，是吧？时间隧道2500多年前，是不是？当时人们的语言是什么？人们说这个问题啊，用什么形式，用什么语言啊？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啊，只是呢从字面上用我们自身的去理解啊，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啊在解释养生之前给大家说句，不一定全对啊，不一定全对，但讲起来呢也就说说自己的体会吧啊，自己的认识。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养生这词儿啊，它是来自啊，《黄帝内经》最早出现是在这儿的，它的含义是什么？啊，它怎么论述这个养生？这是非常有必要大家知道。啊，要谈到养，大家说从现在解释就是，啊，养护，啊，包养，我看也就这意思，是吧？我认同。啊，那么生呢？那怎么解释呢？啊，生命啊，元旦字节是生命啊，实际上呢啊，这里边有健康的含义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就是如何的啊，对什么呢？养护我们的生命啊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吧？这是啊，对生命来讲。还有健康呢啊，也得需要啊去保养啊，这就清楚了。说能不能从这个意思当中我们再往深去理解这养生这两个字， 还有啊可挖掘之处啊。这个生我们还可以往深处理解，就是他的人的生理啊。这个生啊就出来了三个词了啊，生理、健康、生命，这三个。说为什么要讲这个生理啊，谈到了养生保健啊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养生保健的含义是针对，不是针对病，而是针对人啊，针对人的什么人体的这些功能，什么功能？脏腑的功能，器官的功能啊，筋骨的功能啊等等，这些都叫人的生理啊。我们养生保健实际上呢不是针对病，而是针对啊，把你这个脏腑气血阴阳是吧，各个器官各个组织进行维修啊，进行维修，而且经常的维修啊，天天的呵护啊，它避免了什么？它避免了这些功能受到损害啊，保持这些生理的功能的正常健康的持续的良性的去运作啊。我想啊，把这个养生这两个词儿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和这个认识吧，我想结合咱们这个把这个说清楚哦啊，它不是治病的，对吧？但是告诉大家这个病怎么来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机体啊，人身体就是一部机器，而且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啊，精密的仪器，正是因为我们失于呵护啊，失于保养，而且它这个功能紊乱了，降低了，发生病变了，正是因为这些内在的原因产生了疾病的发生啊。这就说到根上了啊，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你就理解了啊。所以看出来它不是针对病的啊。今天我们把这个事情就给大家整明白了啊，病的发生就是因为你这部机器里啊，机器的一些部件是吧，出问题了啊，出现了症状，出现了疾病啊。这根是在你内部啊，症状疾病那是表现的现象啊。所以为什么说抓根本源？那根本源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从这事着手，哎，它所产生的效果叫什么呢？叫稳定长期啊，就避免了针对病啊，头疼医头啊，脚疼医脚啊，啊，嫩倒了葫芦飘起来啊，啊，反反复复啊，时轻时重啊，哎呀，很多人愁啊，啊，这病什么时间好？没个好啊。有些病这医生就告诉你了啊，终身服药。你看你还有什么词儿再说是吧啊。所以形成了现在什么呢？哎，我吃点药就减轻，然后不吃药完了又犯了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清晰的明明白白的啊解释清楚，别稀里糊涂的得病，稀里糊涂的看病，花钱吃药，最后稀里糊涂的走人啊。最起码你要明白这个啊，当然不定是，不一定就我讲的就那么明白，这还得说啊，叫哪啊，咱就是浅显的一些见解吧啊，抛石引玉吧。哎，大家顺着这个啊去悟啊，我也在悟啊，咱们一起悟啊啊，互相交流啊啊，交流的目的要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，给它揭示出来。哎，揭示出来大家就清楚了啊。就说中医这些传统的知识啊，可以说啊还可以运用到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方面面啊。它最后形成了一个 啊，中医什么朴素的哲学，什么叫哲学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啊，抓住主要矛盾，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啊，他讲了什么呢？他讲，故智者之养生也。啊，这句话，第一句话，故智者之养生也。什么叫智者呀？你得明白，愚者、智者，你怎么理解？哎，智者就是聪明的人。啊，我们就明白，聪明的人才去养生。你就明白这意思就完了，是吧？哎，说故智者之养生也，你把这句话就明白了啊。凡是高养生的人都是聪明的人，这是最通俗的解释啊。只有聪明的人才去养生，那不聪明的人呢，那你就明白了啊。这就是一个超前给我们的啊，这个理解啊，就聪明的人啊，超前意识啊。你是身体是一部机器，它要机器在运转，你要维修，你要呵护，是吧？这个道理啊，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明白，然而在今天呢，哈哈，按道理说是中华民族啊这些东西应该非常的清楚啊，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继承承袭下来啊，都是等有了病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着急了啊，有的还不着急，还等一等啊，靠一靠啊，拖一拖呀，扛一扛啊，啊，那你就不是智者啊。这话你怎么理解？那叫愚者，哪个愚？愚昧啊，咱说的啊咱真切一点啊。所以说我就理解这些朋友都是智者啊，都是智者。这是第一句话啊，就是养生，什么样人养生？聪明的人养生。下面说养生的内容，养生的内容是什么？必顺四时而适寒热。这是第一句话啊，必，这里边讲什么呢？非常有必要啊，或者再说要必须顺而不是逆。顺什么？顺四时。什么叫四时？春夏秋冬，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气候，去顺应啊。我读在这句话当时，我写下了一个词儿啊，很多老朋友都知道，叫什么？适者存，不适者亡啊。你要适应你活在这个什么你这个环境当中，你首先要适应啊。你不适应亡啊，现在理解这亡就死亡，错了。古典文这个亡除了死亡之一，还要丢掉丢失啊，这个含义。所以说呢，现代人和古代人的用词它意思它完全不一样啊，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啊乱解释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 啊，朋友们明天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阳光茶园， 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腰包揣着溜谱，有钱就得摆谱。你别管我是干啥的，我家能请起保姆，你信不？你不信我喊下来给你看看。 保姆，保姆，保姆，来有事儿吗，伙计？ 你管谁叫伙计？你是打师工，你是伙计，知道不？ 我知道，伙计。 不叫伙计不会说话是不？ 不是。 十点到十二点在我这儿打工，这个时间内不许叫伙计，听到铃声下班，明白不？ 我明白了，伙。火上热的奶呢？ 上早茶。 茶叶在哪？ 茶叶。你找茶叶干什么玩意儿？ 你不是要喝茶吗？ 早茶。早点。早餐。早饭。非逼着我说粗话不行。 早预备好了，伙计， 在他面前我算是翻不了身了。家用打十工，坚决别放松，能多用一分钟就多用一分钟。我把这表给他往回拨吧。 来了，伙计。 牙签 没起就剔牙， 个人习惯不同。 搞了， 我乐意。餐茶，餐刀， 左铲右刀， 我左撇子。 好，那行。 餐巾，餐奶， 餐奶， 你这个奶的温度烫脚合适，你咋东整反着，西浇水整的冰凉，这玩意儿整挺烫。 我怕你喝凉奶吐。 我多大岁数，我吐奶啊我？ 不是，他拉肚子，我怕你。 好了，不多用了。更衣， 更衣，外国话。 典型的古汉语，就是我要上班了，更更衣服，更夫。 哎呀，伙计，你是打更的呀？ 拿衣服，明白不？ 这就明白了。 这保姆档次太低，跟他说话就得入乡随俗，很多新词都用不上。 来吧， 公文包。 不，你还拿什么一块学了不行吗？ 让你拿你就拿。 哎，也行，伙计。 都花了钱了，我不溜你溜谁呀？ 来了，伙 计。皮鞋。哎，差点被整漏了。 来了。 这鞋怎么回事？ 我给你擦油了。 这油能这么擦吗？ 你怎么擦？ 你外行啊你！擦皮鞋必须先去土，后去泥，上油上蜡不起皮。这专业性太强，你掌握不了。来，你到点了，现在人都上来了，我要再不去，那地上让别人给占了。等会儿你买点肉，买点菜。把那个 午茶准备好。 我接受能力真快，做完饭之后把我的卧室给我收拾收拾，中午我要回来下塔啊。 这位好，回去回去，太爱面子，自尊心太强了。回去，你说我也不能学呀，我也学了不伤害自尊心了，对不对？ 说啥玩意儿？说啥呢？自己在那儿。 你怎么又回来了，伙计？ 你没看外边下雨了吗？ 下点雨好啊，天儿旱。 那雨 下雨直接影响我们工作。 你在哪上班？ 马路上，现场办公。 好，那打个喷呗。 打喷有啥用啊？都换水鞋了。 你怕他们脚脏啊？ 越脏越好，咔嚓泥加钱。 哦， 上回雨过天晴，我自己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了80多双皮件。 哎呦我的！我看你这个仔细，我呀，它不像写字儿啊！ 啊，我基本属于狂草。 哎呀，你会书法？ 天天挥毫泼墨。 泼一回多少钱？ 1双2块。你这话咋那么多呢？你，差点没让他给我包住了。 你放心，我呀，你不学，我绝对不懂。 你话太多，我教训教训你。坐着。 哎， 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牛皮的， 水牛皮 啊，水牛一般这活我们去。我自己坐啥位置自己不清楚啊你？你到我们家当打事工，不管时间长短，这属于保姆的性质，这点你承认不？ 这没有错，伙计。 我说母啊， 对，你最好把那个宝字带上，我毕竟是个男同志。 我要不擦，我是个单身男人，影响不好，我根本不请你，知道不？ 那你不得学这个男保姆的这个新生事物吗？ 新生事物有待于考察。一顿饭我就发现你太能吃。 我能吃，我有我能干的，对不对？你刚才左谈右谈了，还是在弄事的呢？ 过去事咱不说了啊。 我也行。 你看你，一点不注意仪表，衣服裤子，尤其是这双鞋。你在我家干活穿的破点脏点没人笑话你，你穿这双鞋出门它影响我生意呀、啊、知道的是你自己不讲究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手艺不行，没给你蹭出来呢，对不对？ 我刚才给你擦油的时候也想打点油，没有油了。 你埋汰我呢？ 不是， 在我家别的找不出来，我承认鞋油找个10%没问题，你信不？ 我怎么没找着？ 那你是没找着地方、啊、没找着。这啥玩意儿？这啥呀？这啥玩意儿？ 谁说我呢？我说你姐的太讲究了，回来、 啊、 公文包里面放这些东西啊， 这就叫脚下无鞋穷半截，随时有灰，随时。看你这双鞋再不擦就擦不出来了， 破皮鞋没事儿。 哎，这基础不错，下个功夫能整出来。我跟你说，一般像你这活吧、 哦、 我都不愿意接。为什么呢？它吃油，另外你这号大是吧、哦、它等于2双高跟鞋的面积。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？ 你怕我擦不好是吧？ 不是怕你擦 不好，我不要钱。 我才不过气， 我白擦。我进一步 你怎么能给我擦的？我家 哎呦，你这可算逮着一双，不是差这点钱，关键阴天下雨他闲着膀子难受。 哎呀，我说你这套业务挺熟练的。 待干不干5-6年了。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 擦皮鞋的。 不怕碰见熟人？ 我们只顾低头擦鞋，绝不抬头看脸。 擦皮鞋不掉价吗？ 掉价，你看这外面给别人服务，回家有人给我服务。我雇了个保姆，男的，那小子1米8多大个，让我熊的滴溜乱转。我跟他们 去。 你让我给你擦鞋？ 不是我让你给我擦，你非擦不可，按道你就擦回去。我 是啥人物你知道不？ 你在什么人我很清楚，你自己糊涂了。 你糊涂， 我 就是擦皮鞋的。 我请求你， 从来都是擦一双，没有擦一只的道理。既然你把我的人给我勾上来，我就得负责到底。你给我这个，我今天不擦你，我今天不擦你， 我不行啊， 不行。 你这个擦法太费油。 我这个擦法太费油。 这种鞋油一双鞋顶多用0.03克，否则影响光泽度。 哎呀大哥，内行啊你呀、啊、 这种鞋油就是我研制的。 你是科学家呀？ 要问我是干什么的？更衣。 更衣 没外边了。 哎， 我也溜达溜达擦。 嗯，稍微眼熟。 咱俩是同行。 那咋到我家当保姆来了呢？ 没听天气预报今天上午有雨吗？ 没想你俩职业 仨职业，转业擦皮鞋，业余当保姆，剪印鞋油厂的技术顾问。 没想到咱这行出现你这么个状元。 行行出状元，放开了干吧，伙计，咱们的前途不会越磨越黑， 只能越擦越亮。 没有错，伙计。 到点了， 我该下班了。 其实你早该下班了、刚才我往后拨了半个小时。 哎呀，没有这半个钟头，咱哥俩能唠这么痛快吗？ 我再给你加点钱。 哎，你还给我擦了一双皮鞋了， 两顶， 两顶啊！ 天晴了。我也上班， 咱们一块走回去。 走， 拜拜，先接着回去。 来，走 走， 吆喝吆喝，擦皮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守护我余温，想你难留，留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。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？鱼儿弯弯的海港，深深深灯火闪亮，东方之珠，整夜未眠，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，让